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我系萧若元，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亦都即系你自己嘅 radio。只要你哋 support my radio， 曾荫权就会 get 佢嘅 blow job done。 www.myradio.com.hk 一个属于我又属于你嘅电台。各位听众，我系梁锦祥，我承诺我会做 my radio 呢份好工，请各位全力支持我，多谢。 Listen to my radio, we'll get the blow job done。 各位听众，我是陶君衡，请大家支持 myradio.com， 听我和长毛的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了 myradio.com.hk， 我是你的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九点至十点，我们会在 myradio 和我的好朋友麦国锋和嘉宾一起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的健康资讯，亦都为大家提供有趣的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十点到十一点，在 myradio， 梁锦祥和何秀兰一起在这里说三道四，还有指手画脚，虽然你看不到，不过希望你各个礼拜五都在这里一起听到。 要吃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好似退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啦？我冇钱退费，我今晚又点样过？凭个引鬼啊，又冇掟去岸上我 坐低啊，梁锦祥。嗱，开始咗啦，唔好意思。诶，唔系，即系战南州首记啊嘛，话声 你 听。 你公开咗呢样嘢未噶？你即系你有冇一个网页度？ 有讲啊，有讲啊，有讲有讲。 啊，即系早先我都唔出声。 嗱， 我跌入咗陷阱啊！ 咩陷阱啊？ 即系 边个先你？ 战南州记就系即系战南做啊嘛，我冇理由做呢样嘢嘅。 唔系，讲真啦， 战南我要。我只系喺呢个节目出声， 即系讲义气，你明唔明白啦，大佬？讲义气啊， 讲义气啊， 系啊， 即系首先声明啊，我唔系战男嚟噶，我系好男，唉，即系我冇理由喺呢个节目出声嘅，真系简直，真系。 即系讲真啦，你已经都委屈咗你噶啦，呢个。 唉，啱啊，唉，你即系今日 战男手记， 你一生之中最啱就呢句说话。 我都未问过阿宝咧，就用咗攞咗首穷鬼嚟用咧，几贱你睇下，作为主题曲，即系贱都冇人有。嗱，我讲你先，阿宝咧就话。可以帮一首战男手记咧，就作主题曲嘅，多谢你先啦。嗱，咁未问咗你，我就抢咗嚟用啦。一阵间咧，阿梁锦祥频道咧，佢抢埋首《东方红》嚟用嘅， 搞出《东方红》 啊，都所以阿梁锦祥都某程度都几贱嘅，都系。 唔系嗱，我哋讲之前咧，我哋要讲下点解即系会突然间有呢个节目先。我哋即系一路咧系好鼓吹阿牛去做呢样嘢，咁但系咧就即系由于我哋嗰个频道咧，个个都即系时段都满晒啦。咁啊，即係就安插唔到阿牛呢個戰男嘅頻道出嚟嘅，咁但係因為阿何來今晚有啲事，佢就突然佢就即係唔能夠上嚟，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決定咗咧，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將阿牛呢個戰男嘅頻道咧就提早推出。 係啦，半個鐘頭先知嘅，哇！大佬真係我唔知點解點做節目咧，好彩阿梁錦祥夠義氣，即係唯一唔戰咧，梁錦祥唔戰就呢樣嘢夠義氣咯。 哦、你敢踩我，你真 係你算係好㗎啦，講真 咯。唔係嗱，你即係要再講一次，唔係好多人即係諗住聽何來，諗住聽呢、這個即係保衞天星或者保衞呢個皇后會聽到你啲咁嘅嘢。 係咯， 你要再講一次嗱，就係因為何來佢有啲事咁嚟唔到，咁所以我哋揾一個特別嘅節目就 頂住當先， 頂住當先啫，唔好千祈唔好 投诉啊？ 我唔系长久嘅，话俾你听，唔好意思，即系 又唔长又唔久啦，你 啊，即系等啲边啲，即系都好贱嘅呢个节目，贱到咩咧？系啲等啲节目主持人唔得闲啊，头晕身庆啊，咁咪怼出嚟咯，你真系贱到唔知。 阿牛，你梗系成日喺度即系诅咒啲节目主持人啦。 喂，唔系喎，大佬， 心入边 某程度你知啦，做咗你卖 way。我都幾辛苦啊，幾忙啊，幾忙啊，喂，型啲啦，唔好賣 video， 賣 way 咁幾型啦嚇，賣 way， 我做咗賣 way 就都幾多嘢做咧，要我諗一個節目出嚟係幾難嘅。 賣 way 咧係西人係唔明白你講乜嘅， 哦， 所以一定要叫賣 radio。 係一陣間你好似有個西人嚟同你做訪問喎。 我訪問佢啦， 啊，做訪問正， 做少少即係呢個廣告先啦，因為今晚咧就我哋會長談呢、這個《無間道風雲》。同埋呢個港產片《無間道》嘅即係一啲比較嚇，即係睇下佢兩個，即係呢兩套片嚇，即係有啲乜嘢地方係相關嘅，或者即係究竟係《無間道風雲》好啲啊，定係《無間道》好啲嚇？咁啊，《無間道風雲》值唔值得攞呢個奧斯卡咧？咁啊，我香港人就講得多啦，咁但係從一個即係西人，但係咧又好中意睇港產片嘅西人嘅角度啊，應該點樣嚇？咁呢個即係 佢講英文定廣東話？ 啊，你問起我。今晚就麗音廣播， 哇！ 雙語頻道麗音廣播， 真要聽啊，真要聽啊，大佬嚇嚇話梁錦祥嗰啲英文嘅能力、應變能力啊，幾好嘅。不過我知道佢識講少少廣東話嘅。啊、 你知我識講少少廣東話， 唔係我知佢識講少少廣東話， 我都係識講少少廣東話嘅人。 啊，真係 嗱，就睇先啦。都係講翻啲即係自男嘅嘢啦。 有幾賤咧？喂，通常嚟講咧，即係一講賤咧，就離唔開性啊！即係琴日就三八婦女節，咁如果咁快講男性咧，就好似咩嘢啊？因為我哋啲政治正確咁，你知係咪先？喂，不如講下啲鴨啊，大佬，即係話聽嗱，即係死鴨都政治唔正確。武男啊，星期五啊，定係 Friday 啊？是但啦 嚇。今日咪禮拜五。 今日禮拜五咯，咪講 Friday 咯。喺台灣咧。啲鴨店嗰啲人呢即係做武男嗰啲性工作者通常都係叫做 Friday 㗎嘛，跟住叫星期五㗎嘛，咁今日星期五啦，咁不如講下鴨啊，有 嗱其中一個題目啦，即係呢個鴨嘅題目呢就即係都好廣泛嘅，咁但係呢我哋呢自己切身嘅經驗呢就好少啦，即係基本上係冇嘅， 我哋冇理由 千祈唔好話自己係鴨，咁呢但係呢就即係我哋都譬如話聽到啲呀，或者有啲即係第二手嘅經驗呀，或者即係應該我會講少少啦，即係我自己一啲唔打唔撞嘅經驗呀。 你去過鴨店咩？ 我去過 你咪先咪先你喎、 啊、我去過，有咩唔咁出奇？ 據我所知你一個異性戀者去鴨店做咩？溝仔？ 你邏輯上有少少混亂，鴨是可以異性戀的，當然即係有即係好多鴨都需要接呢個同性啦，咁但係有啲鴨係可以唔接嘅。 係啊，咁你去鴨店做乜鬼嘢呢？我都有個咁嘅經類似咁經驗嘅、啊、但係就我同你唔同啦、 啊 啊、你去鴨店做咩呢？ 我未講我嗰、那個即係親身經歷之前呢，我就講一講個背景先啦。啊、即係呢個有少少一啲即係資訊性或者資料話俾大家聽，即係如果你唔知嘅話，我估計呢，即係我哋個節目個聽眾呢就男性係比較多嘅。係。咁、啊、所以呢就即係啲女性嘅即係秘密啊，或者女性即係比較熟悉嘅嘢呢，就可能我哋個聽眾就會比較唔係知咁多。咁、 yes. 啊、其實呢就鴨店呢喺港澳台啦、啊、甚至係咪澳門啊， 澳門、 啊、即係包括澳門呢都係一個即係異常發達嘅工業。 大陸都有啊，記住啊， 係啦，即係我所謂講港澳台啊，港澳台大陸啦嚇，加埋嚇。咁咧就喺台頭先，你同我講台灣啦。咁咧就台灣其實呢啲鴨嘅名咧就叫牛郎嘅 ，Friday 啦，或者叫做 嚇嚇。咁喺香港就叫鴨啦，咁大陸都係叫鴨仔啦嚇。咁澳門我唔知係咪，澳門就唔知當面個情況啊。 哦，我都唔知。 咁咧就喺香港，我哋再講最熟悉嘅啦。就喺香港咧，其實喺某啲地區咧就係比較多嘅。 嗯 啊。咁我應該會講個形式係點樣，以咩形式去出現啦、啊。 嗱我據我 你聽我講埋先。 OK 啊。 咁呢就大陸呢即係都係有嘅。咁大陸呢我哋都係道聽途說啦，即係睇啲報紙呀，或者聽返啲即係朋友所講呢，其實呢就好多女性呢，尤其是年紀進入呢個係 更年期。 冇咁冇咁似。 即係會比較早少少啦，即係譬如三十歲咁樣，都係有啲咧係會喜歡係上深圳揼骨嘅嚇，咁係揼同佢揼嗰個就男技師嚟嘅， 男技師 係男技師嚇 ，OK 嚇，同鴨就好似爭啲喎。 咁你自己諗下咯嚇， 即係乜 阿牛你做過未先？ 我想。其實呢個是夢寐以求的。 是你好想。你我知你細個嗰個即係寫我的志願嗰時候呢，我的志願是做個馬夫啊。 我包單嘢俾你聽啊。有人呢同阿老蕭傾偈咁樣，佢話呢喂，其實香港呢港仔好缺乏㗎。其實阿牛你可以做，我心諗話係咪㗎。喂你識咁多人窿路，不如介紹我囉。我真係好想講，我係覺得但當然啦，我會串啲嘢揀一揀啦，但係通常 冇得揀嘅，兄弟，最衰傻嘅，你真係你做鴨邊有得揀嘅？ 但唔係㗎，都有啲幾索嘅女仔㗎，據我所知。 咁我陣間我陣間就會講俾你聽啦。 你又講下，我又講下啦。陣 間我會講俾你聽，即係鴨店入邊啲女仔係點樣嘅？ 係啦，講下深圳先。 咁咧就深圳，當然你其實你都好常上去㗎啦。 我成日上去啊。 咁就即係大家知道深圳係好多即係據一個統計咧，我唔記得邊個統計咧，就係、是、深圳咧係全世界咧，即係以嗰個 揼骨 啊按摩嚟講咧，係全世界密度最高嘅。 係啊， 即係講個即係桑拿啊，即係按摩鋪按摩店。 即係你話揾唔到飯食，就唔出奇。 唔出奇， 揾唔到 按摩真係咧。如果你話揾唔到嗰一日咧，就係、是、嗰個世界末日嚟㗎啦，就係、 是。所謂正骨邪骨都好，你一定揾到嘅。 嗱咁啊，事先聲明啊，即係我哋咧就淨係知道正骨啲嘢嘅，邪骨啲嘢我哋又唔知嘅，即係我哋 聽翻嚟嘅啫， 聽翻翻嚟。 即係你信嘅話就係嘛？ 你講嘅呢個嚇，咁啊牛好開心咁啊，即係佢從來都未做節目做到咁開心， 唔係啊， 做 live 整 live 嗰陣時都冇咁過癮啊。 係聽 live 介認識唔同嘅，講真，我話聲俾你聽，我唔一定講粗口先可以做到好節目嘅話聲俾你聽。嗱、我某程度。講我知道深圳嘅鴨店咧，即係個男妓咧，同你諗嘅揼骨按摩咧就有少少分別嘅。我知道嘅咧，就可能有個香港嘅女士嚟香港，咁、去深圳揼骨，咁啊揾啲男技師，可能腳仔按摩又好，背脊按摩都好啦嚇，腳仔吹簫又好咩啦，冇腳仔吹簫，咁就成日捧佢場，咁俾多啲 tips， 跟住嗌佢出嚟玩，咁呢個就一般上我都是你認為的，但我見到那些呢就其實有幸啦、在早排呢都有個朋友帶我去乜都酒店啦，都酒 店。你冇開名㗎你。 冇開名㗎係咪？ 冇開名㗎。名 在深圳某一笪地方的五星級酒店啦，咁原來那裡是啲牛郎即係嗰啲 聚集嘅 地方。聚集嘅地方嚟㗎喎。咁佢同我解釋係點樣玩呢，好簡單㗎啫。有幾個女仔就坐埋一齊，但真係唔可以有隔離有個男仔㗎喎，除非嗰個男仔係鴨咁樣，就坐埋一齊，咁又有個男仔會就打眼色，你入佢手埋嚟呢，入佢手埋嚟，佢就會同你坐低， 即係嗰個女性嘅女士嘅呢、這個光顧嘅人， 係啦， 顧客 就會入佢手埋嚟，佢就會同你傾下偈，咁樣跟住就 收。咁即係調返轉㗎喎，即係如果你係呢、這個普通嘅卡拉 OK 咁樣，咁你就即係叫嗰個女仔嚟啦，咁啱啱調翻轉係咪？ 唔同啊，即係佢哋都會可能有啲叫大位啊，爸爸生媽媽生啦， 爸爸生， 爸爸生， 爸爸生， 爹哋媽咪啦，咁佢哋有嘅，但係咧有啲係打散餐嘅，即係話我覺得我一個男妓咁樣，我喺深圳某五星級酒店嘅咖啡室裏嗰度，咁啊坐喺度啊，有飲杯咖啡啊，咁樣睇下有冇餐食啦，咁樣有個。女士咁入嚟埋嚟，你咪同佢玩一晚咯。咁就 你肯定有得玩， 肯定有得玩，肯定有得玩，又坐台至到做都可以，做咗就做愛啦。 阿牛，咁你點解唔做呢份好工咧？ 喂，呢份真係 good job 嚟喎。 係啊，I will get this job done。 喂，講真，真係我 你今晚 我俾個揀擇啊！ 我估你今晚真係飛身上嗰度。 俾個揀擇啊！ 我問完你，我真係飛身上，點解大家成日點解我唔係做嗰份嘢？點解我喺度開 推咪？黐線嘅啫！我推車喎，推咪啦，講真係咪先？喂， 你唔好咁賤啊！你真係唔該你留收下。 係咩？咁叫賤啊？大佬，買 radio 我諗最賤係我啊！ 即 係你聽。 買即係你收斂下啦，用詞方面嚇，我哋係講嘅內容。 即係係咁樣，但係呢我哋係個品味呢係要保持嘅、 即係呢檔嘢好 我哋我哋係啦，我哋係即係即係 high class 嘅，我哋嚇、 我哋唔 cheap 嘅， 我哋唔 cheap 嘅，我哋唔 cheap 嘅 ，OK， 我即刻唔 cheap， 我係 cheap 啊 ，cheap 就係你 cheap 嘅啫，我唔 cheap 嘅啫 ，cheap 係梁錦祥陪我 cheap 嘅啫 ，OK， 唔係啊，我冇份啊，千祈唔好拉我落水啊，真 係。嗱，我據我所知就係、是、就係咁上下咯，即係可以咁樣咯，但係 唔係你有冇你有冇親眼見過先你？ 其實道聽途說嘅啫，我都聽 okay, 我都聽一啲女性嘅， 即係你聽翻翻嚟啦，係嘛？ 咁因為佢係有玩嘅， 你估計嗰啲即係男性嘅服務員咧，佢哋嗰個樣貌係點，或者身材點咧？ 喂，幾科下嘅，其實都係好似香港嗰啲泰仔嚟香港，講真啦，有幾多本地俾你啊？都係啲泰國嘅男妓嚟嘅啫，係咪先？ 唔係香港男人越嚟越少啦， 係咯，越嚟越少啊嘛。 再揾啲做呢啲就冇人做工 了，做個個都揾啲好工， 冇人做呢啲，冇人做其他嘢 咁通常佢哋都。冇乜土味嘅啫，其實都係即係通常著套西裝啦，斯斯文文啦，嚇咁、內容係價差係點？我唔會知啦，係嘛？ 我再次警告你，你唔好咁 價差都唔講得 咁 cheap 啊！你真係嚇 價差一啲都唔 cheap 啊，大佬 cheap 都 cheap， 又 cheap 又介 cheap。OK， 台長話 cheap 啊，知唔知 啊 ？OK， 台長話 cheap 咪 cheap 咯。嗱佢身體狀況係點？我唔知啦。 咁啊，講到嗰啲，咁啊， 哇，講到啲盧永朗大佬，好似係咪先？家姐係點樣唔知啦？唔係個身體狀況點樣唔知啦？但係比較就係比較斯文嘅。 嗯。 係識講本地嘅好正宗嘅廣東話嘅噃，其實。 你講深圳 深圳係啊係啊。 但係呢個少少 係有啲 當然問題，因為點解咧？即係深圳咧，如果你話光顧嘅話咧，佢應該係唔止香港嘅。即係女士 嘛、都有啲撈嘅， 有啲係內地嘅同胞㗎嘛、 但通常如果你係for一啲香港嘅女士呢，通常都係一啲識講廣東話，而且係即係話咩界女呀嗰啲字佢全部識講㗎啦，好戲呀佢全部明白㗎、呢啲我諗早輪先 可能有人就即係提供一個免費嘅廣東話課程促成課程俾佢哋 咁我唔知啦，可能或者喺深圳飛得多囉，可能通常係咁啦，都通常都比較靚仔斯文嘅個樣咁、就係咁上下啦。咁佢撈嗰啲呢就係即係外省 咩人撈 外省呢 外省 撈鬆㗎嘛 撈鬆 撈嗰啲就冇係點樣我就唔清楚，因為我班朋友呢就係、一啲夜總會小姐嚟嘅，咁有時咧，除咗喺香港玩咧，佢都會翻去某五星級酒店嗰度，喺大陸五星級酒店嗰度玩下，咁樣嚟嘅資料嚟嘅啫。 呢個其實我都有所問嘅，因為咧就譬如光顧呢啲鴨店嘅即係顧客嘅類型咧，其中一種咧即係嗰個比例比較高咧，都係呢啲夜場嘅。即係女性嘅性工作者， 係啦，係啦， 咁佢哋都喜歡咧，即係公餘嘅時候咧，就會去嗰啲地方咧，就即係調轉自己嘅身份， 係啦，因為喺香港受氣啦，可能啊， 係啦， 聽佢咁講啦，受氣咁啊玩翻夠本咯，咁佢除咗喺深圳有玩咧，咁喺香港佢都有玩嘅，係啦，咁香港好似你有啲嘢可以講下嘅喎，鴨店係點樣？ 嗱，我事先聲明咧，因為我唔係話好。專門咁去做一個咁嘅有關嘅調查啦，咁即係啱啱有一次撞正咁樣就即係去到呢一個咁嘅地方，咁嗰個地方呢就大概喺睇先啊，應該點講法呢，喺尖東過即係近佐敦道嗰頭啦、近佐敦道嗰度，咁呢就係一間 卡拉OK 估到啦， 卡拉OK 加飯店啊，即係呢、這個即係某種嘅呢、這個東南亞菜嘅飯店，咁咧就即係初頭我唔係太知道嗰個店嘅性質啦，咁我就上咗去咧，就即係當然我第一個即係光顧嘅理由就係想去食飯嘅啫，咁就點咗菜啦咁樣，咁我入到嗰陣時候我覺得少少奇怪，因為即係嗰度咧就男後生嘅男仔相當之多，咁有啲女性咧就坐埋一台啦，咁男性又坐埋一台，咁喺度單啤牌，唔係食嘢喎。咁我初頭唔係太懷疑，咁跟住就見到啲係所謂講個巴巴神啦，即係嗰啲鴨嘅 老豆啦， 老豆啦，即係領班啦嚇，咁 咪 去做嘢咁啊。咁咧就當我發現咧啲女性嘅顧客咧係叫啲鴨。即係叫啲男性，即係後生嘅男性去坐台嘅時候咧，咁我就醒起就知道呢樣嘢啦。咁即係話咧，佢喺嗰個卡拉 OK 嗰度咧有人唱歌嘅。 咁咧就另外啲其他地方咧就好多台啦，咁樣就即係啲女性喺度坐埋，咁就叫啲男性過去咁樣，就透過嗰個巴巴薩 轉介。 中介人啦，中介人啦，即係呢個其實都同夜總會啊或者舞廳係一樣㗎啦。 咁唔同，咁你夜總會舞廳就好明白明白。喂，講真啦，梁錦祥先生你都會上去嗰間嘢，咁就靈性唔同㗎嘛。 我唔知啊嘛，因為我唔識嘛，所以我你識你熟我就，所以我你能夠更正我囉。因為我其實唔係太知嗰個夜總會入面啲情況。 唔係，我所知香港嘅呢通常都係啲卡拉 OK 形式。咁就一國兩制嘅，嗰種一國兩制就同深圳嗰所謂一國兩制，即係邪骨正骨就唔同嘅。咁佢就有啲帶男性嘅中介，有啲帶女性嘅中介，咁樣譬如有啲人上去跳舞，咁就跳舞啦嚇，咁樣就去夜總會咧，咁就如果成班女仔去咧，佢就揾啲男性工作，男性工作， 即係佢兩個呢、這個性別都 serve 嘅。 啊，兩個性別都 serve 嘅，同你講同你講嗰種咧，就係淨係 serve 女性咧就唔同啦。 唔同嘅， 係 啦。咁我講埋啦，咁樣就即係原來咧，即係啲女性咧去叫鴨嘅時候咧，個樣都係好鬼猥瑣咯嚇。 咁大概年紀咧？ 年紀唔係好大喎， 即係廿零三十。 係啊係啊，你講話當然。有啲係知識係唔係咁漂亮啦，即係唔係咁靚女啦，但係即係普遍嚟講 ，on average 一般嚟講又唔係太差噃。 哦，咦，咁考慮下先啊，老蕭介紹啊， 你唔好成日揾阿蕭生過橋先得㗎，真係。 唔係佢，佢嗰次講咗，真係我真係好想做啊，大佬。 你好想做咪去做咯。咁啊，即係我講埋先啦。咁咧就樣貌方面咧就唔係咁差。 嗯， 啲女性嘅顧客。 即係咪會係呢啲夜總會小姐咁某程度夜總會小姐就會比較索啲啦。 我估又未必係，因為呢我去嗰個時段呢即係都係早㗎。 早嘅。 都係早。如果你話佢哋要放工，我諗都起碼等到兩點後。 係囉、 啊。即係最早㗎，最早就兩點後。咁所以我懷疑呢即係有啲其實都係 OL。 良家婦女啦。 就 OL 啦或者放工。 我唔知佢嗰個具體嘅即係工作背景啦。即係總之就係一啲即係唔係夜場嘅女性啦，咁、 嗯、 但係呢就即係叫起鴨上嚟呢就都係同男性一樣咁猥瑣囉。 猥瑣程度係咩嘢先大佬喂。 呢、這個好難係。 你有冇睇一周先一仔先。 我睇過、 一仔講嗰度東莞嗰度猥瑣到震㗎喎。 係呀係呀。 做唔到呀咪呀香港。 唔知呢咁我唔知呢可能嗰個店本身都係比較 高檔 啦即係等於 MyRadio 咁都係比較高檔啲啦好似你講嗰啲咁 cheap 嘅嘢啦即係仲有少少留有餘地咁啊、哦、,ok, 咁啊即係呢女顧客又唔係太醜樣啦咁樣、 嗯、 又唔係太老啦咁呢就即係有啲呢就含手搭搭啦都係咁、 嗯、 有啲就已經係即係可能係呢個老顧客啦即係都變咗係好自然啦好自然流露啦咁我記得嘅一個就係一個對白就係、是、喂上次叫你介紹嗰條仔都唔掂嘅咁樣 喎。喔、哦、咦真係男人一樣 喎。即係我記憶中就咁樣啦。咁總之就係即係都係好豪放啦。咁但係呢就即係我坐喺度觀察咗一段時間之後呢咁啲即係送菜嚟到啦。咁、 嗯、 我就啱啱坐咗喺啲鴨嘅對面。 嗯 咁佢喺度操緊 pair 啦，咁突然間咧就即係六七條鴨咧飛身撲埋嚟咧，就攞咗我啲嘢食喎。 點解？ 我初頭都唔知嘅。咁佢俾個巴巴神喝咗之後，咁咪翻埋台咪 say sorry 啦，同我。咁我後屘我諗到個原因， 佢當你都係啊。 係啊。 喂，唔好意思啊。 嗱，我要講埋先。 唔係 我講先，一定係我先，一定我講先。嗱，我就咁講咧，唔係作，亦都唔係話要抬舉我自己，即係我好肯定咧。即係我冇呢個能力啊，冇呢個咁嘅即係樣貌嚇，即係無論各方面啦，即係由心理上、生理上、樣貌上都係不足以擔任呢個工作嘅。 係啊， 我可以做 My Radio 嘅台長，但我唔可以做呢樣嘢嘅。咁我即係講俾自己聽咧，咁就算我做到嘅話，如果我係鴨嘅話咧，我都只不過會係一隻巢皮鴨。 一個冇人幫襯嘅鴨啊！最緊要呢樣嘢，好可憐嘅，好可憐嘅鴨嚟。 係一隻巢，唔係可憐，一隻巢皮鴨，係冇人會理你。但係竟然啲鴨真係以為我係 同行， 同行。 哦、啊，咁唔出奇嘅，即係安慰一下自己咯。一煙豬頭， 我唔會安慰自己，我知道係唔得嘅。 唔係煙豬頭都係唔係菩薩嘅， 我係我今日能。 我如果是做呢份工咧，我系会饿死嘅。 你绝对会饿死嘅，因为冇啲咁客嘅话，真系 冇冇人冇人会光顾嘅。咁啊，睇下牛你啦。如果你生翻头发咧，就肯定得噶。 唔系，我而家光头啲型啊，辣到女啊，广州。 光头系女仔系唔中意光头嘅男人嘅。 边个话噶？ 我话嘅呢个。 你话啫，你唔可以代表所有女性嘅。 咁咧就即系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咧即系。其實呢即係鴨店呢喺某啲地區呢都係相當之普遍㗎啦、啊。因為我知道呢譬如類似嗰啲咁嘅地方呢都係好多嘅。 澳門呢 我講埋先啦我講埋先。咁、哦、呢原來呢即係除咗呢類咁嘅即係卡拉 OK 咁嘅形式經營之外呢仲有一啲呢就係專門淨係俾女性入去嘅。 嗯。 即係直情講明㗎你唔係女人你唔入得去嘅。 嗯即係只招到 member 即係女性啦。 members only,ladies member only。 係啦。 咁呢就我亦都知道係邊個地方啦即係應該係喺尖沙咀嗰頭啦。 全部尖沙咀唔知解好似。 好似未必係嘅。 我知道。 好似未必係嘅。咁你會唔會九龍城都有啲呢 我可以一陣間講一啲呢唔係尖沙咀嘅。可能有一街左緊嘅啫。 或者銅鑼灣啦係咪 泰巴 你即刻飛身落去。 咪有啲泰巴知 你唔好開名好唔好啊 泰國型嘅酒吧即泰國人經營嘅酒吧我唔係泰巴啦。 係啦係啦。咁呢就我要補充一樣嘢啦即係既然你開咗係泰巴呢真係好似牛所講呢就其實呢類咁嘅工作呢係好多即係泰國嘅朋友做嘅。咁呢就我去嗰間呢我做嗰間都係好多泰國嘅即係呢個員工。咁呢但呢我要補充一樣嘢呢剛才我講過啦即係嗰啲顧客呢當然知識又唔係話太差啦。咁但係呢啲鴨又唔係認真靚仔㗎喎又唔係認真靚仔㗎喎即係以我自己嘅標準啦。我唔係講話我夠 quality 做我重新一句我係唔夠 quality 做嘅我絕對唔可能。即係勝任呢份工作。 所以老少冇 落。咁但係呢即係嗰啲喺嗰度做緊又唔似乎又唔係太即係質素太高噃。 咁我可以講一啲我一個朋友去泰巴叫鴨嘅經驗啦。 你個朋友係男人定女人嚟？ 女人啦。 唔係啊，嗱，我要補充一樣嘢。 有啲做男人嘅。 鴨呢其實呢佢係如果佢嗰個工作嘅需要呢係應該係兩性。 serve 埋男人嘅。 serve 兩性嘅。兩性嘅。但係即係有啲當然佢哋唔慣啦。 咁我嗰個朋友就係去泰巴玩玩一下咁佢話呢嗰個男仔應該好似拖過出嚟我不過見過咁但係唔好都唔少靚仔但係好溫柔喎。 所以咪你其實靚唔靚仔我諗都唔係一個最決定嘅性因素囉係你點樣同嗰個女性嘅顧客溝通或者你點樣令到佢開心。 是咯即係我甚至聽過呢有啲白馬神講啦咁樣就話呢個男仔係一句粗口都唔可以講喎。 男仔梗係唔可以講粗口。 對住個女仔唔可以講 粗口。你點解會覺得一樣嘢咁驚奇你對做咩對住個女個顧客講粗口男女都係唔應該講㗎嘛。 喂咁講 你知唔知呀你咁樣講呢個講已經係太即係低水平啦。我係即係聽到一個故仔呢係嗰個鴨呢即係坐緊一個台嘅時候呢佢走咗去打同令以前一個顧客打招呼佢跟住走返埋嗰個台嗰度嗰個女性嘅顧客呢係即場升咗佢嘅巴 喔都要打亂手嘅 手咁佢跟住咪坐返喺度囉 嘩咁真係做如果做男性工作者比女性工作者仲難做喎即係話 即係我唔女性工作者呢如果你試下搬蘭街馬攬呢 打佢一巴 打佢一巴你跟住唔使出門口你 就掟你落街㗎冇嘢 冇㗎你跟住 你出門口掟你落掟落 街掟落街係你瞓即係打橫出街囉打橫出街囉或者個樓梯碌落嚟囉咁你所以呢就即係呢個工作呢亦都有佢辛酸嘅地方啦即係阿牛呢佢即係好亢奮頭先即係想唔推咪即係飛身落去啦咁但係話俾你聽呢其實呢即係你做呢啲工作呢亦都有佢即係不為人道嘅一面嘅。 真係落阿老蕭介紹都唔做 同埋呢同埋呢就即係你唔可以接太多客囉。即係你一個晚上你我諗你頂曬籠阿牛呢啲咁可能接即係五六個啦咁但係都即係都 坐台嘅啫咁樣 你坐台你有冇咁多台坐你真係 喂咁你五六個客真未試 我講笑咋兩個客嘅真係 兩個喂幾好搵喎聽講 梗係好穩啦，你唔同女性㗎嘛，你女性你可以接得好多客㗎嘛，但係你男性你就即係你接完一個之後，其實你都冇乜能力去接第二個囉。 咁基本上有啲就係齋坐台㗎咋嘛，唔係一定要搞㗎 嘛。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呢個又要即係再即係詳細去分析一下。因為呢即係男性佢去有呢個需要去光顧嘅時候呢，咁佢就係一樣嘢嘅啫。 係 囉。咁即係只係性嘅啫。咁但係女性嘅顧客呢，即係據我哋聽返返嚟嘅話呢，就唔係只係性嘅。佢又需要一啲安慰或者一啲溝通，咁甚至可能係未必係有性關係添㗎， 嗯， 即係可能淨係即係親至於係大家係某種即係身體嘅接觸嘅啫， 即係可能要個膊頭啫，唔係一定需要枕頭嘅。 呢、這個呢就我哋唔知啦，即係我哋大家估啦，咁但係我哋聽翻嚟就話呢就唔一定做嘅， 嗯， 咁所以呢就，但係就算係咁呢，即係個鴨嘅佢能夠一晚提供嘅服務呢都係有限度 嘅，當然 即係佢唔似得女性嗰、那個提供嘅即係個數量咁， 所以咪好穩囉， 所以要比較嗰個價錢比較高嘅時候呢，佢先能夠維持得住， 即係甚至唔用枕頭就係用膊頭啊，膊頭都好穩。 咁頭先我已經講過啦，你可能俾人升一巴㗎嘛，你作為男人咁你俾個女人升一巴，你仲要坐返喺度，咁呢啲就係、是即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個底上囉，係咪？ 我唔知啲網民會唔會考慮做啊？ 呢度呢我哋就睇到個 ICQ 啦。咁呢就阿 Man 就話呢就好難想像夜場個女士都去揾鴨，平時接拍都唔夠，咁就做鴨要有特別嘅專長。咁阿 Man 可能你真係唔係太明嗰個夜場女士嗰、那個。 佢淨係諗住呢呢、這個枕頭啊，其實有時真係要膊頭㗎，講真，男女都要啦，講真。男人上去都係話男人上去夜中 我聽到呢有啲係點樣係癲到點樣呢佢係月尾出咗嗰份工呢出咗嗰份糧呢就即刻走去鴨店。 哇 即係上個人。 哦、 好似男人上個人佢真係佢一定要去嗰度嘅。咁呢個就個別情況啦但係即係佢我聽返嚟係有嘅。咁、 嗯、 呢、這個呢就係解釋到點解呢鴨店呢係可以開得咁多囉。 有幾多啫？你唔知道我唔係我同你都唔知得有邊幾間其實多即係可能我同你都知道我哋兩個加埋知唔到有十間啊！但如果我同你加埋知道嘅for男仔嘅夜總會咧，我話你聽五六十間我真係隨時諗得到出嚟，行都行得到嘅。但是我哋而家喺銅鑼灣大把 係咯 係咯，但係即係我覺得個銷量唔係好好嘅啫。講真係咪啊？ 唔係喎，你要諗下喎。咁你喺香港有啦，大陸又有喎。 澳門都有， 係囉係囉，咁你台灣有喎。 不如講我哋講澳門之前不如逼佢轉頭返嚟再傾㗎喎。 夠鐘啦咩？ 係呀、 啊。講、到真係興起唔好逼㗎好嗎 你鍾你係咪唔好咪冇逼囉。 逼啦逼啦。 www.myradio.com.hk 一個當港管局係死嘅 radio 頻道。我係蕭若元請大家支持 myradio, 亦都即係你自己嘅 radio。只要你哋 support myradio,曾蔭權就會 get 佢嘅 flow job done。 www.myradio.com.hk 一個屬於我又屬於你嘅電台。各位聽眾，我係梁錦祥，我承諾我會做 my radio 呢份好工，請各位全力支持我，多謝。Listen to my radio, we'll get the flow job done。 各位聽眾，我係陶君衡，請大家支持 myradio.com 聽我同長毛嘅足球頻道。 各位網友，你已經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係你嘅主持盧永樂。每逢禮拜四晚上九點至十點，我哋會喺 My 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麥國峰同埋嘉賓一齊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資訊，亦都咧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話。請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十點到十一點喺 My Radio， 梁錦祥同埋何秀蘭一齊喺呢度說三道四，仲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睇唔到，不過希望你個個禮拜五都喺度一齊聽到。 冇錢咪走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我冇錢去賭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啦、啊？ 哇，咪好正啊！首先就咁冇錢買煙，冇錢買米酒，我今日點過啊？ 你如果咧反對咧，即係牛肉你個主題曲咧，即刻嘈，即刻 嘈我， 即刻嘈啊！即係 email 啊， 即刻 email 鬧我咁樣。 你公開你個電話好冇 啊？啊，唔係唔好住啊，大佬。 你講， 我會私人俾你噶啦，寶。 即係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繼續咧，就係即係 繼續佔用你啲嘢嘅，或者 佔用你嗰個主題曲 啊。好，所以好賤嘅呢度啊，即係啱曬。誒點解今日會變咗由河內啊朱海迪啊呢班人變咗啊梁錦祥同埋刁雲牛咧，真係黐咗線。因為我哋又係好賤啦。咁啊，因為係 主持人得閒咧，可能唔得閒。 咁樣我哋就佔用埋佢啲頻道啦。咁幾賤啊！ 做替工嘅啫，我就唔係賤南啊牛係啫嚇。佢一個人咧有少少即係自己 唔係賤個睇法係睇下點樣嘅啫。講真喺 My Radio 嗰個立場咧，成日叫我做呢樣做嗰樣，你我覺得你都好賤啊！話聲佢聽。 咁你又肯制嗰度好笑啊嘛，真係。 係咯，即係賤，即係睇咩角度嘅啫。講真係咪先？ 嚇！咁你我問你一樣嘢啊，其實你覺得香港啲男仔賤唔賤咧？ 口唔賤，個心賤， 可以見得。 有啲起碼有一扎嗰啲道德佬啦咁有啲其實你梁錦祥你過關你都喺大陸做過記者嗰啲編輯聽講你係犀利到你真係你係做過啦你每次過關見到啲人咁樣相貌堂堂咁樣咁喺個火車 過咗嗰條關就另一個人嚟， 另外 一個狼上 嗰條狼即刻出嚟㗎喎未過關啦你喺嗰個火車站嗰個衝閘啊，跑1650，我覺得好似係，唔係跑1400啊，我覺得真係衝出去嘅喎。喂，嗰種 戰法， 你真係哇，真係，喂，我心諗你滾少兩分鐘衝過去托咩，大佬係咪先有危險？ 係呢個咧就要即係詳細講講啦。阿牛嗰個講法咧就要即係更加深入嘅。其實要講邊個關口？即係究竟你係黃江啊，定係還是呢個羅湖？ 羅湖多， 唔係，你呢個你錯咗啦。 黃江夜晚啫， 黃江就夜晚啦。即係真正嘅戰艦咧，就係兩三點嗰時候咧，就喺嗰個黃江嗰邊過去。 或者話我啫，上個禮拜 冇話你， 上個禮拜咪還翻大陸。 冇話你， 嗰陣做完節目12:幾， 你自己爆咗，我都冇講係你出嚟。 唔係我喺你嘅節目講咗啊 嘛，係咩？ 係啊， 唔記得喎，我 梁錦祥頻道啊， 係咩？我唔記得，總之我唔記得啦，我唔係屈你啊。嗱咁啊，講喺度啦，即係。譬如羅湖咁樣嗱你坐火車嘅時候呢咁你會睇到啲麻甩佬呢就即係喺度講啦跟住佢叫揼骨啦邊度成呀咁樣咁呢啲我自己親身經歷嚟㗎啦即係真 係聽到你過親關你見到㗎啦 執唔係過關啊火車嘅時候即係去到上水大埔咁你已經開始即係有啲係咁樣啦 有幾個手勢㗎嘛換卡先啦首先 係啦係啦換卡啦即係 打電話上去 即係你見到一種男仔呢男人呢就係好典型㗎啦即係點樣呢就孭住個背囊咁染咗金毛咁但係頭髮甩得好緊要嘅 係咪呢 係啊 都係嘅 咁你戴個耳環咁樣啦咁你戴啲 又係講緊我你有冇搞錯啊 你冇頭髮你冇染金毛所以唔係講你 OK 咁呢就即係又係即係好粗粗魯魯咁樣啦即係滑滑突突咁樣麻麻甩甩咁樣啦 鬼鬼鎖鎖咁樣 係啦係啦咁即係過完關之後呢咁跟住就走去唱人民幣啦 唔係香港唱定㗎啦咁唱。 唔係喎。 勾啲呀。 唔係喎。 香港唱而家高而家香港唱高過大陸唱啊。 我知呢個我知啦。但我係講緊呢即係以前即係。 以前 啦 ,104,100。呢個都唔係好耐嘅事嚟嘅呢個係舊年年中嘅事嚟嘅咋。 係咁係。 年中嘅事嚟嘅咋。嗰時都仲有104個幾啊。 喺火車站附近啲士多對對㗎嘛。 唔係火車站附近你成日個 location 都講唔清楚就係過關之後羅湖。 羅湖 嗰個出口嗰度呢咁當然有啲係即係擺定喺度㗎啦嗰啲 counter 啦咁跟住仲有啲嗰啲茶葉鋪㗎嘛 係啦係啦或者士多啦 係啦士多咁嗰度一路行去呢就係即係呢個羅湖商業城嗰邊啦 係啦 咁你一路直行嘅話呢咁就跟住行去香格里拉啦 係啦 咁呢個其中一條途徑呢個呢就即係一路以來香港人好熟㗎啦 係啦 咁但係呢近年呢即係有另外一笪新開嘅地方咁就係黃江 落馬洲 落馬洲嗰度個好處係咩呢嗰度係24小時通關。 24小時通關。 喔、哦、你講嘅呢個又係。 又賤唔好意思。 又係賤嚟嘅真係。咁呢即係嗰度呢你就見到呢啲好多人呢即係會深夜過去啦。 係啦。咁啊。歸心似箭啦。 係啦。譬如話呢佢跟住呢就坐車啦。其實嗰度坐去即係佢哋通常即係呢個聚居嘅地方呢唔係太遠嘅。 三沙。 咁啊，讲埋一样，三沙喺边度咧？三沙咧，如果理论上，如果你喺黄江行路嘅话咧，系行到去嘅。 好远啊，大佬，你下山。 但系咧，点解大家都唔敢做呢样嘢咧？因为如果你系咁行法咧，随时俾人老笠， 俾老笠， 随便揼到，都唔知系发生咩。因为以前咧，如果喺黄江咧，即系嗰度即系未通关，即系未廿四通关啊，未咩食嘅时候咧，嗰度真系差唔多咧，就即系呢个系三山五岳嘅地带。 系啦，系啦。 咁而家都到而家都仲系啦。咁但系即系通咗关之后咧，就稍微即系收敛少少啦，因为即系佢哋都觉得，如果香港人喺度即系出入入咧，如果太离谱嘅话咧，就即系香港新闻界咧又介意报道嘅话咧，事实上都系即系 揽住死， 系揽住死嘅啫。咁咧嗰度咧，你就可以坐车坐小巴啦， 白牌啦，仲有。 白牌呢個問題咧，我又想問你啦。 啊， 其實白牌安唔安全嘅？ 基本上咧，好，我唔知點解嗱，我其實通常我都搭白牌嘅。 係咩？哇！你咁勇啊你？ 係啊！ 哇！你真係好嘢。 但係我有時喺報紙話白，白牌又俾人夾啊！我白牌又俾人咩啊？喂，我唔覺。 你有冇聽過呢個迷魂煙啊？ 我聽過，我到唔好意思，我到而家都唔信啦。如果信咗，我唔敢上去。OK 啊，你明白㗎啦嚇。 仲有啲仲恐怖嘅，仲不過費事。 湯神啊嗰啲啊嘛， 呢個就費事。 你今晚發輪功啫，嗰啲唔關事，大佬。 咁咧就除咗呢、這個白牌之外咧，其實即一般嚟講咧，就會搭你會搭小巴啦。 的士小巴咯， 的士小巴啦，的士小巴。的士好似應該相對較安全嘅。 講真啦，如果危險上嚟，白牌都危啦。講真， 買的士會唔會冇咁即係危險啊？ 點會咧？假證咁多 嗱，這個我哋就唔敢提供一個專業嘅意見，因為即係大家都係聽翻嚟噶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牛你試過未咧？ 我咩都試過，咩未試過？ 摩托 試過但摩托仔通常嚟講咧，如果你喺東門去呢、這個 喂，深圳仲有冇搭摩托噶？ 而家少啦，冇啦，應該係冇啊， 冇啊， 冇啊， 我都覺得 但係取代摩托嘅有啲叫三輪單車。 哦，三輪單車 一路都有啦，一路都有噶啦，一路都有噶啦。 摩托先夠即係刺激。 算型啊嘛，係咯，趕時間係嘛，大佬。 有一日我同你一齊搭摩托， 係噶，係 嘛？ 好奇怪，有時有啲兩個男人坐喺後邊，咁樣前面仲加埋司機三條友啊！ 兩個男應該又好少好少㗎啦，咁譬如兩個女 兩個女仔都多， 兩個女仔多，兩個因為佢比較輕 啊。咁有男仔都有嘅，我都見過。 即係摩托咧，如果你喺廣州而家唔得啦， 係而家就東莞摩托都冇啦， 東莞都仲有 啊， 東莞都有。咁咧就其他嘅地方咧仲有嘅，但係咧摩托咧，你即係老實講係比較危險嘅。 我係見過人咧，成隻腳係咬到一個唔應該咬到嘅位置啊，即係膝頭哥嗰邊啊。我見到係咁恐怖啊！咁通常咧好過癮，以前咧走去搭摩托咧，咁喺呢個梁錦祥，你可能你係黃江過，你唔知咁。通常我自己就會喺呢個羅湖，即係過咗火車站咁啊，唱定啲人仔，唱完人仔之後咧，咁就入個人過去湖背。咁通常我係以前喺水庫啊湖背啊，我有間出 嗱呢啲講到呢地方咧， 咁啊十零蚊嘅啫。 如果啲讀者係啲聽眾係唔熟悉嘅話咧，咁 湖背都唔識，水庫都唔識。 唔係你要講個位置先啦。嗱，有啲咧連呢、這個羅湖啊黃江都唔識㗎。 唔係啊嘛， 嗰 啲唔好聽呢個節目啊，你翻屋企瞓啊，長毛雲仔， 翻屋企瞓覺， 係咯， 翻屋企瞓。 你阿哥點會連羅湖都唔識啊？阿哥， 唔係，我唔係話唔識，而係唔識個地理位置啊。 嗱，好簡單啦，湖背 咧。我舉個例啊，嗱，你深圳咧係咪應該三笪地方係通關嘅？ 啊，係 文錦道， 文錦道 係啦， 落馬洲 同埋羅湖啊。咁個方位應該點咧？ 文錦道嗰邊咧就係近呢個。鹽田嗰邊行到鹽田嗰邊就快啦，係啦。咁如果你係去福田咧，你梗係黃江啦， 係啦。 咁如果你係羅湖，細個就羅湖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好多人連福田喺邊都唔知，咁點算咧？ 喂，大佬，你唔福田都唔知，唔好聽呢個節目啊，大佬。真係，喂，講真，你話鹽田港嗰啲唔知咧，佢喺度二線唔知咧，我都情有可原，冇可能你連布吉都唔知邊度嚟啊？算數 ，OK 啊。但係你福田呢度。你點會唔知啊？講真，啲書城都算福田啦，係咪好似係新書城。 新書城 啦。 新書城我未去過啊。 喂，正啊！不過人好多。 我哋慢慢先講，因為呢個唔屬於戰艦嘅範疇。戰艦係唔睇書嘅。咁咧嗱，仲有一個地方喎，仲有一個地方你去過未啊？ 邊度？ 蛇口。 哦，蛇口咪就喺青青世界嗰邊咯。 係啦。 即係南頭啊嘛。啊，嗰度好多巴㗎，嗰度夜晚。 係 工業區嚟㗎嘛，好多巴㗎。嗰啲巴咧。 就可以揾到啲人同你猜下妹啊，有啲女仔去喺啲 談下心啦，談 下心啦，咁樣溝唔溝到就你本事啦，咁樣啦，溝到之後俾錢就你本事啦。 咁你又可唔可以將嗰個方位東南西北去話俾啲聽眾聽咧？ 東南西北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道，我香港喺邊度，東南西北我都唔知道。 嗱， 但我識去。 你咁講啦，即係最東面咧，就應該係咪文錦道啊？ 死啊！我我冇方向感。 中間咧就係羅湖啦，啊，即係蓋再過西面咧就係 黃江， 黃江啦，再西面咧就係應該蛇口， 蛇口係 應該咁講法。 可以坐船去，除咗搭車 蛇口咧，你就係咪應該係睇先啊？喺邊度坐船咧？ 喺呢個中港城， 中港城坐船， 中港城上坐船。 咁講到呢度，可能呢好多聽眾都係以為我哋上緊呢個地理課啦，咁其實唔係嘅，咁因為點解我哋講咧，就係話咧， 圖點 係 咪？ 即係每一個點咧，都每一個地方咧，其實嗰個風格同埋嗰個。即係受眾咧都唔同嘅。 啊，考下你啊，羅湖通常啲人點玩嘅咧？ 玩咩啊？ 賤嘢啊！ 我唔識 嘅。唉，就算啦。嗱，我會覺得咧，我真係唔信。OK， 算啦。羅湖通常咧就有一班搖頭族啦，有班年青人咧就好中意羅湖嗰邊玩嘅。基本上去啲乜 number？ 當真 係啊？disco 唔係喎，我所知又唔係噃。其實係而家好多咧，即係當然你嗰個講法，我唔係完全否定啦，即係一定有嘅。但有好多呢就係深夜呢就喺黃江嗰邊過去嘅。 黃江嗰邊過去嗰啲另外囉。即係黃江嗰邊呢通常係玩一啲類似夜總會形式。嗰啲即係卡拉 OK 形式啦。當然揼骨就八搭嘅。每個區都有啦，即係咁講。羅湖呢就係過一啲年青啲嘅去搖頭嘅。disco 嘅。咁樣因為嗰度啲所謂出名啲嘅 disco 啦，唔開名啦，大家應該知啦。咁樣就多年青人去嘅，咁咧都一中年人士咧就冇得中年啦，可能啲中年都落 disco 嘅，好似我都落 disco 啦，咁 好多噶，你唔知啊？ 我知 好多，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即係食呢個搖頭丸嘅呢個即係人咧，係不限於年青人嘅。 係啊係啊，啲老坑都 呢個真係我諗，如果你睇中一周刊嗰啲，你都知啦，即係食呢個揈頭丸咧，呢個咁嘅風氣咧， 索 K 啊， 索 K 咧，呢個風氣咧。其實好廣泛嘅， 係 嚇，即係你即係當然我哋大家都唔喜歡見到呢個現象啦，即係或者即係我哋都係應該係即係保持警惕啦，或者咁講嚇。 但係咧，大笨象嘅咧，唔好做自己 ，OK？ 係啦係啦，即係任何人都唔應該賭，唔可以咁講。但係咧就係話咧，即係呢個風氣咧，或者呢個現象咧，你又唔可以唔正視喎。因為佢存在嘛， 即係存在好緊要，因為甚至乎恐怖到呢，除咗我講嘅話所謂 disco 有揈頭呢之外呢，有啲卡拉 OK 呢，即係譬如去到福田嗰啲卡拉 OK 呢，有啲人都係帶埋上去隊㗎喎，帶埋啲 care 啊，即係問個媽咪就有得攞㗎啦，咁你喺 disco 就問個燈頭攞啦，咁 咩係燈頭呢？ 燈頭就係你去佢幫你搵埋台，其實某程度媽咪嚟嘅啫。當然你可以，佢都有一扎女㗎，有時可以介紹你識㗎。咁溝唔溝到你嘅事囉，就係、是。溝到要唔要畀錢就你嘅事囉。 哦，咁樣嘅。 咁你明㗎啦，我唔可以講。 我唔識㗎，我唔識㗎，你講我先知嘅啫。 係囉。係囉。何實嚟咗，唔好講到咁。 你唔需要唔好講其他嘢啦，你講落去啦。 通常嚟講就係、是、跟住如果譬如你係上到去呢、這個二線之外，即係我講緊喺南投嗰邊嗰啲咧，通常就玩得就比較高檔啲嘅噃，原來反而係 二線反而高檔啲咩？ 唔係，即係去到南投嗰邊啊！南投嗰邊 嗱，你又要講一講嗰個即係地理位置啦。 近蛇口， 南投咧係咪過咗布吉啊？ 過咗布吉， 過咗近蛇口，嗰啲就叫二線啦。 係啦，咁佢玩嗰啲嘢咧，通常就係比較可能，當然都有啲好平嘅嘢啦嚇，但係咧。佢哋有啲係好高檔啊，通常玩埋曬啲可能係叫做咩呀點樣呢，飲酒去吧睇 show 啊，咁樣當然啦，佢哋附近仲有一個叫唔可以講係咩，有啲度假村㗎嘛，咁佢哋喺度包啲女仔喺嗰度度假村嗰度玩，咁通常玩嗰啲包得嗰啲價錢唔平㗎，通常如果係玩嗰啲通常都係會高檔啲人去玩囉，咁樣如果係 cheap 啲嘅通常都係三沙啦，咁樣都係福田區㗎嘛。 都你唔可以講話 cheap 嘅，即係三沙呢都係相當之危險啦，公民。 而家冇人去㗎啦，唔好意思冇人去㗎啦。 即係一個 即係舊年我哋都節目其他節目我哋都討論過啦，即係可以拎出嚟遊街咁，你話危險啊，千祈唔好話 cheap 啊。 嗰、 那個效果唔 cheap 嘅，嗰啲人黑啫，何老師講過呢啲黑啫，冇辦法啦，咁都俾人拉到。 係一個即係比例相當之高嘅嚇。咁、咧就頭先你講開譬如夜場嗰啲 show 啦。咁、我即係要查一句啦，都幾好睇嘅， 幾好睇喎， 幾好睇嘅嚇。 啲 people dance 嚇，叫你即係我哋唔係講色情嘢， 嗯， 即係佢譬如話啲大型嘅歌舞場面啊，咁都有噶嘛。我即係我所知係咪應該咩？譬如話啲所謂嗰啲咩金乜乜乜嗰啲啊， 金乜玉乜啊，唉， 係咯係咯， 又唔可以開名真係。啊，喺羅湖嗰邊噶嘛， 係咯， 而家勾咗啦，我都冇人去啊，係你先識講嘅嗰啲， 我哋係幾年前， 幾年前咯，最 我都係睇報紙知嘅嗰啲 係。佢哋通常係點樣咧？就係、有啲當時咧，而家啲勾咗啦嗰啲，唔好就係、你見阿梁錦祥年紀咁大啊，你見你講我話啦， 我唔會駁你嘅，呢一係啱嘅，阿牛講呢係啱，絕對啱。 去到嗰度，佢以前嗰個金乜玉乜咧，即係喺湖背附近啦、大家清楚啦，應該係嗰間啦咁咧就佢有啲時段嘅，有啲時段咧就俾你愛嚟唱卡拉 OK 嘅、上台唱嘅，即係嗰啲大好 好多人睇喎，好多人睇喎，好多人睇。 咁樣就佢隔半個鐘頭咧就轉一轉分神，就可能係有啲人唱下歌，係揾歌星嚟唱歌，咁啲黑炮啊咁都係去過嘅。 阿窦唯係咪去過？ 都係去過嘅， 係啦， 係啦，係啦。 窦唯咧就係呢個王菲 嘅前夫係啦，都去過嘅。咁跟住完咗之後，咁可能 disco 喎，即係可能。為咗 disco 啦，可能跳啲社交舞喎，大陸嗰啲好叻嘅，跳嗰啲 number 嗰啲叉叉嗰啲好叻嘅，唔知點解。 唔止，佢哋仲有嗰啲咩㗎？我諗係仲有，譬如話鋼管舞啦， 係咯係咯， 鋼管舞啦，鋼管舞仲有，即係佢哋有啲跳， 佢係逐拍逐拍計， 拉丁舞啦， 逐拍逐拍球嚟計，即係半個鐘頭就 仲有咩民族舞啦， 民族舞， 即係有冇係嗰啲新疆嗰啲啊？ 啊有啊，南彝族嗰啲咧，咁喺當時嗰度咧，可能有啲到時半個鐘頭之後完咗呢個表演，跟住可能咧魔術喎，完咗啲表演，最誇張我見過玩個老虎。真嗰啲老虎喎，大佬都圍禁㗎喎。 唔係，如果真係老虎飛出嚟咁點算？ 我真係唔知啊。 老虎隻老虎真係揾你咁點算？ 我真係唔知啊。真係揾隻堅嘅老虎，嗰隻老虎真係大隻到。 唔係披著呢個虎皮。 唔係啊，唔係樣啊，真係老虎。玩老虎玩成。 係堅嘅，係堅嘅，係堅 嘅。攞佢嚟表演。係 啊。 跟住係玩呢啲咁嘅嘢喎。 佢應該喺個籠入面嘅。 啊，唔係有嘢綁住嘅， 綁住大佬會甩嘅，會甩繩嘅。 咁我唔知啊，大佬。 會甩碌嘅大佬。 幾危險啊！餵飽嘅講真。 餵飽，唔係餵唔餵飽。 我仲好餓，想燒嘢。 唔係，老虎係唔順超你嘅時候就會喐你啦。 係咯，即係有啲咁嘅表演咯。啊，咁啊，甚至你自己上卡拉 OK， 或者隔半個鐘頭，跟住嚟 disco， 隔個半個鐘頭就自己跳 number， 或者你隔半個鐘頭就睇下人哋啲跳啲民族舞，咁樣有咯。咁呢啲叫貴啲嘅消費囉，咁譬如有啲平啲嘅消費呢，喺湖北啦，唔怕講啦，呢啲有啲公園仔呢，咁樣都有時有可以坐低，佢有啲表演嘅，咁收你10-20蚊人仔呀，你可以坐成晚㗎啦，咁嗌啤酒就貴囉。 你講到咁輕鬆呢，我就要講一單即係我個朋友嗰件， 你朋友定係你呀？ 我朋友 ,ok, 我如果係我就我 唔認㗎啦， 唔係我唔會坐喺度同你講嘢。 ok, 咁呢個事發都好多年前啦。咁呢就我呢個朋友呢，即係都係萍水相交啦，又唔係深交嚟㗎，即係萍水之交啦。咁佢就喺二線，就即係識女仔。 二線好大㗎喎，布吉定係咩先？ 布吉。 布吉係公民。 喺呢個街上面。咁就去咗佢屋企。 哦，結果我知啦。 結果你知啦。 你不如你講下啦，網民唔知㗎嘛，大佬。 結果就係佢即係俾人呢個打劫囉。 打劫。 即係上到屋企俾人打劫。 攞埋張提款卡。 唔係攞埋張提款卡，冇咁快，即 係 冇咁長，係佢反抗，咁跟住就即係被吉死。咁、 哦、 另外一個朋友呢同一齊嘅，咁嗰個朋友就跪地求饶，咁就被放生。咁啦呢個事件都發生好耐啦，咁即係當然佢當其時即係香港報紙都做得好大嘅。咁兇手呢就即係逃之夭夭啦。咁好多年好多年之後，大概六七年之後呢，系竟然拉到個凶手，一炸凶手， 我永遠都唔信，拉到嗰啲永遠都唔信。 系啦，咁系唔系咧？咁就你自己去判斷啦。 大家聰明嘅網友自己判斷啦。 咁即系老實講咧，即系譬如話我哋講到咁咩啦，咁其實好多朋友咧，即系上到去咧，一系俾人 夾啦， 或者即系睇同提款卡攞錢啦， 或者俾人即個即係盜雲咗啦， 禁股啊， 禁股啦，或者即係俾人呢、這個即係揼啦，係、咪？同因為同人嗌交，俾人 多到震啊！咪或者俾我都知道嗌交。 你如果話你淨係睇報紙嗰啲咧，其實已經係冰山一角嚟嘅啫，即係好多係即係俾人呢、這個即係攞完錢啊，或者即係綁架完之後咧，係唔敢出聲嘅。 啊 咁。所以話你即係戰男又好咩男都好啦， 想玩小心啲啊， 係囉， 嗱你一嚇啲網友啊，我又不如嚇下啦，又係講我朋友啊，啲冇咁太賤啦，呢個節目係出埋朋友，我有個朋友喺東門，唐宮門口，攞住部當時叫佢好貴嘅手機，一架小巴就喺佢面前停，跟住有人落車捉咗佢上去揼我金，捉佢上去去咗某唔知乜嘢出租屋，除曬啲衫先揼我金。入咗金，攞咗張佢啲會員卡，跟住佢以為係提款卡，問佢攞密碼，佢死都攞唔到。跟住佢話：我啲提款卡冇錢嘅，佢真係冇錢嘅，佢哋有。跟住撳唔到翻嚟，又打鑊金，除咗佢條褲，掟佢出街。當然手機攞咗啦佢啲，但係都有人性嘅，每月俾翻唔知50定20蚊人民幣俾佢翻香港。 哦，呢啲好人道㗎啦， 好人道啊， 基於人道立場係咁做嘅嘢。 但係打到咧，翻嚟嗰個樣咧， 豬頭 即係豬頭都，真係有呢啲係我朋友啊，唔係我添啊，我 呢啲係第一身啊， 第二身， 第二身啦。 哇，真係唔係我實死俾佢睇，我實還拖。冇計， 小心啲啦嚇。 咁 都唔敢 comment 我呢樣。 因為我喺大陸，有時僆仔嘅時候玩嘅時候咧，我玩好多年啦，串。因為我以前我而家就單拖上啫，以前就成班人上去搭馬喂。哇！我過你啲大陸佬啊，有時落過你撈佬啊，我哋咯，有時係咪僆仔？係 嘛？ 係咪先？ 咁啊，即係大家就聽完就算啦。 聽完算啦。 聽完算啦。 係啦。咁樣如果 戰男咧？今日咧就唔係好賤嘅，都係 想聽賤啲嘅。咁睇下，我就有一個賤嘅諗法，就睇下邊啲主持人侯雲新慶啊，係咪先？再做賤男咧，阿梁錦祥你點？你憑拍咧？ 我唔係賤男，我做咩事要同你拍？ 我公開咧就同網友講嗱，賤男周期未必再做嘅， 係啦。 即係如果梁錦祥撐咧，我就做啦。如果梁錦祥唔撐 ，sorry 啦，我唔做啦。 係你咁講，嗱你咁講，即係如果網友撐你咁咪做咯。 唔係網友撐梁錦祥拍，我做我就做。 哦，你咁 撐我一個做喂， 你咁屈我你真係。 講真啦，呢一個節目我肯做都係有一個。叫 P 梅啊，定梅 P 咧？嗰就同 ICQ 喺 MyRadio 個 email 啊 ICQ 度我傾偈，佢想聽，我先夾硬做嘅就話曬俾你聽。我真係尊重老友， 真係委屈，委屈你 啊！仲要委屈埋梁錦祥。如果你見到阿梁錦祥嗰個梅 P 定 P 梅咧，你 send 個 email 俾阿梁錦祥。 咩 P 梅啊？ 網友嚟個，應該你睇下個 list 咧，有佢嘅名個。ICQ 網友嚟 嘅。網友嚟嘅。OK。 嗰日唔知點解我早到啊嘛，咁啊聽。 咁樣啦，接衷方法啦。即係大家如果係想聽 梁錦祥， 唔係你加 刁民牛， 唔好成日係啦，聽下刁民牛，即 係梁錦祥 做戰男周記啦，咁你就即係多啲鼓勵啦。咁我即係著量嚇，即係抽時間嚇，如果即係如果好多， 我一定要你做啊！你 支持佢話，咁咧就我都抽時間去做啦。 仲有阿寶先生，你個樂隊幫手接手咗手戰男啊！嗱，我同窮鬼一樣嘅，都要有煙有酒， 係啦， 最好加埋色情咁樣，你作啲，但唔可以有粗口喎，咁樣。如果你肯作呢啲嘅咧，我一定會攞嚟做主題曲 ，OK？ 好，我哋 OK 揾咗啦 ，OK 揾咗啦，阿姨嚟咗啦 ，OK 啦，好，拜拜。